叫他圆满，我命。 全不想。电乱刀锋，房中乐，全不想。对酒 是太平。 晨起，贪玩戏耍，江水一靠，到晚来何人在床榻，懒你一举成名，天下晓，五花官告，娘要守皇轩，为娘我穿针画影，只怕是难，娘四儿怨气沉沉迷世界，儿哭娘血泪连连叫九天，我的娇儿你再吃几口断肠骨，咱母子离别就在顷刻间，才得要递许仙复有宝珠，二母之中任有涌泉，这个小状元天生聪明多奇怪，抓着不住哭声喧，只哭得天昏地暗愁云惨，只哭得鬼哭神嚎，佛爷全都垂帘，才把状元接过去，霎时间法宝当头压如泰山，大火分身高万丈，咕噜噜沉雷震天关，佛娘子迟迟不住，才把原形现，是一条粗虫大蟒床上盘，唰啦啦一声十八粒，禅师合掌念真言，呼噜噜黑风平地起，喝漫漫乌云不见天，只喝得许仙得得得得赞，孙师傅打救弟子行我愚顽，弟子我看破红尘我就迷，想